地，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美，一生都打拼，话是叫照娘，不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无怨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伴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 前路哪怕是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一首叶振棠的胜利双手创，将今朝早的清晨爽利就带到嚟开始的时间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五点十二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咁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5号星期六嘅早上，大年初五，再次同你讲声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龙马精神，事事顺利，最紧要咧都系身体健康啊！室外温13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他已足的世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天。 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世上门串宽敞，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时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作意。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我哋有笛子姑娘叶振棠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系寒冷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又为18度，吹和缓嘅偏北风，晚上咧东风系会增强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系会稍为回升，星期一咧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咧系大致多云嘅。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得13度啊，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告。年青的光阴多少大事骄傲，自我再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告。年青的光阴多少大细骄傲，自我再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但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 世事作人亦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字幕。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字幕。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字幕。 带来有叶振棠的这一首的人生长跑，有没有发现今早上播放三首歌都是 Johnny Yip 叶振棠的歌曲呢？嗯，没错，因为今天就想为 Johnny Yip 叶振棠的棠哥就是庆祝生日的，因为棠哥就在这个2月7号就生日的，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揀来他一些名曲，哇，真是多到不得了，都好难揀。咁跟住落嚟呢一首，相信都好多朋友好鍾意。至少佩佩係其中一首好鍾意嘅叶振棠嘅歌曲。当然除咗佢唱得好之外，歌词亦都寫得非常之好。 愿望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乐，追下来休醒走，醉了后更寂寞， 中意佢里边嘅一啲嘅歌词啊，讲啊快乐时要快乐，事实上系嘅，咁啊，因为咧即系我哋要忧愁明天，不如活好今天啦，系咪？咁即系好多时候咧，好多嘢咧都系可能自己系担心翻嚟嘅，咁啊，既然都唔知道听日系咩事嘅，咁啊，今日咧活好今天，快乐咗先啦。这句说话呢成日都喺佩佩呢买甜品食或者食甜品嘅时候呢我就会咁讲㗎啦。哎，食咗先啦，听日先再算啦，係咪？即当然啦，如果你话你有啲长期病患嘅朋友仔呢，咁都係要稍稍就留留手嘅。咁食少少啦，係咪？都要快乐咗先嘅。因为呢人生有啲好得意嘅格言，就係、是、即你快乐嘅时候呢，其实是什么病呢，什么毒呢，都是不侵的。所以呢大家都是要特别令自己快乐一点。有时真的是跑个步啦，吃些开心的东西，吃些开心喜欢的吃的东西啦，看一场好的戏啦，听一首好的歌啦，都是可以令到自己开心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可能大家都觉得很烦恼， 咁我哋就将星期一至星期六朝头早交托俾我哋呢一个清晨爽嚟听一啲好歌，然之后将烦恼全部掉晒佢，好唔好啊？刚刚带嚟有戏剧人生，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呢、这个时候我哋都系有叶振棠嘅歌声，找不着藉口。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中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忍泪承受，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藉口。 有多嘢都是藉口嚟嘅，唔好俾自己有藉口嘅机会。这首歌回来呢就会有这个五点半钟的新闻，这个我们时候继续是叶振棠的世界。浮生六叶。 浮生多变，时势上换，无数利乱，令我自己失去，还望求全。漫天风雨，何处逃避？无数离别，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缘，忘了快。唯独苦恼流传，乱世多诗句，当中有悲酸。人海漂泊，难免如愿， 像那脑海令我随处打 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会先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会有叶振棠嘅歌曲送俾大家嘅，转头再见。 凌晨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两只交到该署嘅猫只样本对新冠病毒嘅测试呈阳性反应。有关个案涉及五只住在上水的混种短毛猫，由于猫只的畜养人为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猫只被送到渔护署接受检疫。该署为全部猫只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测试，结果显示其中两只猫的样本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但猫只没有任何病征。渔护署会继续为该批猫只进行密切监察及跟进测试。发言人提醒养宠物人士需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身体不适者应该避免同动物接触，不论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弃养动物。截至昨日，共有九只狗及十只猫的样本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社署宣布，疫苗通行证由下个月14日起扩展至新入住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的住客。社署说，除非持有医生签发的豁免证明书，证明因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所有新入住院舍的长期住宿住客必须已经最少接种第一剂疫苗，方可入住。只是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新入住住客，仍然需要在该接种日起计的8星期内完成疫苗接种，方可以继续住在院舍。社署呼吁各院舍经营者或者主管和新入住的住客签订入住协议，及安排住客入住院舍的时候，务必遵照有关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北京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个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和稳定，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藉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颜色革命，将会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协助。双方坚信捍卫民主人权不应该成为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工具，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滥用民主价值藉口维护民主人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挑动世界分裂对抗。声明表示，双方重申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签署法例，强制成人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成为欧洲首个实施疫苗强制令的国家，在当地星期六起生效。新法例规定，未有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豁免证明的民众，将会面临最高3600欧元的罚款。孕妇和因为健康理由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士可获豁免。奥地利目前已经有69%的民众接受疫苗接种，全国900万国民之中，累计接近200万宗确诊，超过14000人死亡。另外，土耳其新增超过11万宗确诊，创疫情以来新高，新增248名患者不治，是4个月以来的新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89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5.2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6，人民币6.364，

陪着你心中最是自然。寒夜雪霜飘满天，你是温暖。 强健臂弯仿似苦海岸边。 今天爱暖如眠，燃亮我心中爱火，去就万年。 愿相爱千万年，情又似花仙，爱似蜜甜，能令我心中爱火。 生不变迁，共你依恋，艰辛苦困中，共你互勉。从不计苦或甜，成败有因，一切顺。 有听佩佩做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佩佩好中意呢一首歌，成日都播噶啦。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以为咧女声嘅就系叶丽仪嚟噶，绝对唔系啊，就系由叶真堂加上乌马里合唱嘅呢一首《相爱千万年》。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确实呢一首歌都系一首至冧情歌嚟嘅。哇，相爱唔系。相爱一段时间，是相爱千万年。哇，你话几咁浪漫。如果有人同你唱呢一首歌，你真係冧到不得了啊。啊，都可以喎。我哋成日都讲呢，捧歌寄艳啊，嚟緊呢有2月14号情人节啦。加上呢一个2月15号呢就係呢个元宵佳节，一年两日。而家练都仲仍然练得到嘅，相爱千万年唔一定系恋人嘅，屋企人都可以噶嘛，系嘛？一即系唔系净系得爱情噶嘛，亲情、友情、兄弟情、宠物情，咩情都可以系相爱千万年嘅。不过你话讲紧啊，好似合作无间，亦都好似好合衬嘅呢一对嘅组合，当然就系商业啦，系嘛？想起商业，绝对会想起这一首啊。愿你待我真的好，叶振棠、叶丽仪。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同样都是一首至冧情歌，有人唱俾我听就好啦。 伤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尽， 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只滞 情，此际情也可永。 你路路遥远，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多少有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 清，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只计 只计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孖叶除了头先的愿你待我真的好之外，都有这一首笑傲江湖。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系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早上系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18度，吹和缓嘅偏北风，晚上东风系会增强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系会稍微回升，星期一同埋有几阵雨啊，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室外气温13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合唱一定是男同女一起的。讲起呢两个男士一起合唱的歌，这首都其中一首的代表作。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分界。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劫应难解， 努力兴建 尽情破坏， 彼此也在眼，世界宽大，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 难为正邪定分界，我哋有叶振棠、麦志成嘅歌声。 这片叶给你留纪念，它可以不断。 留住秋天，可记起如何在这里分享这个秋天，会记住秋意像诗篇，诗中有一年留住今天，写到此时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免，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还是笑笑望人生百变，还是笑笑笑笑地讲再见，离别了我，但凭手里黄叶一片，回忆起这已有秋天。到此事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免，就算你心不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 这片叶给你，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听到首歌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戏班小子嘅出现啊！ 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跟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非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和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半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跟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 别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掣，如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朝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之后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089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0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5.2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6，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49美元，卖出180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新冠疫情嚴峻，政府在各區採樣檢測污水，針對呈陽性的樣本，向涉及的住戶派發快速測試套裝自行檢測，識別隱性患者。市民應觀看示範同按指示正確使用套裝，要等20分鐘才可讀取結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出奇好玩。 啱咪住琪琪，新蒸头俾啲新鲜感得唔得先？ 咁一于玩大啲啦，带出奇好玩班老友记 crossover 病病性嘅新一代啦。 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新春齐来 ，bang bang 声，有我泰神同谭琪琪，邀请前辈艺人李隆基、大 L、黑妹、Joe Junior 同邓英文， 同青春歌手阿卡、赵伟山、Shawana、吴嘉熙、余香莹，仲有吴林峰，嚟一场游戏大比拼。 今晚9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零九分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5号星期六嘅早上，大年初五啊。咁啊，室外气温咧而家有13度，相对湿度74%。天文台咧喺6点钟咧就发出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除此之外咧，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大家要小心干燥啦，小心爆拆啦，同埋咧小心冷亲啊！咁啊，尤其是呢排咧洗手洗得太多，即系用呢个洗手搓手液又好，或者用呢个碱液洗手都好咧，发觉咧天气干燥咧，连只手咧都鞋晒爆晒拆啊！琴晚咧都嗱嗱声咧揾啲润手霜、润肤膏咧，不停咁擦，不停咁擦，擦完又爆，爆完又擦，咁但系咧。即系做好呢一个嘅卫生咧，系好重要嘅。虽然你话即系爆擦都好痛，咁但系咧都即系最好就系做好护肤啦。因为咧爆擦咗有即系开咗个伤口咧，咁细菌就会入侵啊，咁啊再危险啲。咁所以都系咧，好好保护自己啦，唔好净系即系着多件衫啊，搽润肤膏咧都系一个好好保护自己嘅方法嚟嘅。咁一阵间咧就会喺呢个健健康在清晨咧，星期六就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要过年咧，我哋食咗好多，咁食滞咗点算呢？究竟系咪净系饮杯普洱就搞得掂呢？吓，咁我哋一阵要听听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嗱，今日咧就为咗Johnny Yip 叶振棠。唐哥咧嘅生日咧，佩佩又拣嚟咗好多首佢嘅金曲，佢嘅名曲啦。你会唔会觉得有一首好似仲未播呢？咪就系呢首咯。会唔会你一谂起叶振棠就会谂起呢首呢？相信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嘅呢一首歌曲啊。叶振棠主唱《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世就容易，始终成负只有天知。披失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今日咧就系呢个大年初五啦，当然继续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系，大家话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 系最紧要咧，个个咧都系开开心心嘅。嗱，咁啊，今日大年初五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都宅咗喺屋企一段时间。咁喺屋企有咩好做咧？咁啊，即系除咗听歌啊、睇电视之外，我谂食嘢都系其中咧一个好重要嘅节目喺屋企。你知啦，即系过年嘅时候就好多呢、這个贺年糖果啊、糕点啊等等。真系可能咧，已经食咗咁多人，食到个人好滞啊！咁啊，梁医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我哋消滞咧？吓， 我其实都系最紧要的预防嘅啫。咁尤其是咧，其实就系话哥哥姐姐年纪大咧，我哋都要去谂下啦。即系食量方面咧，尤其是咧，我哋即系咩叫滞咧？其实就系一啲难消化嘅食物。难消化嘅食物咧，都系我哋喺即系年尾啊、新年咧常见嘅食物啦，譬如话我哋有啲腊肉啊、腊肠啊、糕点里边我哋即系萝卜糕啊、芋头糕啊，咁里边咧都可能会有啲难消化食物，所以如果系顶住个肚啊，即系佢喺个胃肠胃里边消化得唔系太理想，咁咧就叫所谓嘅食滞呢样嘢。 咁嗱，咁真係食滞咗啦，咁係咪即係飲返杯普洱茶就搞得掂呢？定係真係要搵医生去睇下㗎啦？ 嗱，其实食滞咗呢，其实如果冇乜其他嘅问题呢，都係话佢本身你可能都冇乜潜伏性嘅一啲嘅肠胃疾病呢，纯粹係食嘅嘢唔消化呢，其实都係要自己唞一唞啦，其实休息一下。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可能要更加清淡。咁你话啊，饮下普洱茶系啱咧，我哋多饮嘅水分咧，其实咧就系可以冲淡咗我哋嗰个肠胃里面嘅物质啦。咁所以咧就缓解咗啲嘅不适。咁所以咧，如果万一真系呢几日食多咗头先嗰啲炸油角啊、油气啊，或者一啲嘅即系糕点之后咧，其实我哋都要食一啲较为清淡嘅食物啦，可能咧就有时咧要知道咧，我哋中国人咧就食糕嘅时候咧就多数咧就食粥，其实咧就有个都系智慧喺度嘅，即系话我哋食糕嘅时候咧食粥咧系淡啲啦，水分多啲啦，咁去中和翻。咁所以如果头先我如果真系万一食滞咗咧，我哋食嘅食物里面咧系注重系容易消化，咁咧少啲肉类。多啲水分，咁咧自然咧就係可以咧就慢慢咧個腸胃咧就喐得好少少。咁有時咧我哋會知道喎，其實食滯仲包括埋咧我哋可能恆常都有少少便秘。 咁咧長者咧有時都會容易嘅腸道喐得冇咁好啊。咁我哋可能即前一啲再縮便，咁啲縮便即前喺度再加埋食一啲難消化嘅食物咧，就會真係增加佢頂住頂住嘅感覺嘅喎。 嗯，嗱，头先你又讲休息下，除咗即系你话食翻清淡啲之外咧，咁譬如我一日唔好食咁多餐啦，我 skip 咗一餐，即系可能唔食晏昼或者唔食早餐，咁又得唔得咧？ 我谂你唔食就唔好嘅，因为咧就系我哋可能咧都会有唔同嘅身体毛病啦，譬如有啲朋友可能糖尿病，如果你食一餐咁又食緊糖尿嘅，咁就好弊嘅咯噃。咁就可能會血糖低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着重翻咧，其實咧可以食少啲，食咗兩餐，嗱將一餐嘅食咧分開兩次去食，食啲比較清淡啲嘅，咁都係啲嘅方法咧，幫我哋去減少嗰個唔舒服。咁多人你話用一兩日休息一兩日都唔得。咁你又真係可能要去見下你嘅家庭醫生，睇下有冇其他問題啊。 嗱，咁頭先又講啦，即係我哋要食翻清淡啲啦。咁你知啦，可能咧個雪櫃裏邊仍然有好多糕點喺度噶嘛，會唔會跟住落嚟嗰啲烹調方法咧都改一改佢，咁就冇咁容易令到嗰個持續嗰個個滯嗰個感覺可以得以舒緩咧？即係可能平時我哋係煎糕噶嘛，咁而家改為蒸糕，咁會唔會又會好啲咧？ 啊，少啲油咧就一定係好啲嘅。咁所以你可以煎糕啦，或者用个焗炉焗咗佢啦，微波炉叮咗佢咧，咁嗰类咧，其实咧都会即系减少个油，即系话我哋去肥腻嘅时候咧，我哋其个胃啊肠咧会喐得慢啲，咁尤其是有朋友年纪大咗，可能要有胆石啊，或者做个胆手术，咁我哋消化嘅油嘅能力会减少喎，咁所以我哋减少呢个肥腻嘅嘢，减少用油咧。是一个好事，不过譬如糕点本身咧，因为佢用嘅粉咧都系容易，即系令到个即系强度喐得冇咁好嘅，咁所以我哋咧食个糕点里边咧都系适可而止。你话当糕点系一个正餐咧，咁就唔系太理想啦。咁所以个糕点咧最好咧系咩时候咧？你当一个下午茶嘅茶点，可能食两件咧。咁咧就係從一個預防角度嚟講咧，我哋又學下新年嘅氣氛，又不至於咧令到我哋嘅腸胃咧係受咗太多嘅刺激嘅影響。 咁嗱，頭先又講過啦，即係飲茶咧可能都幫到手啦，但係係咪都唔好飲太濃嘅茶咧？ 嗱，咁我哋其實都係個飲茶方面咧，其實我哋要睇下嗰個適當程度啦。其實一般嚟講，我哋知道飲茶咧。是一个即系好嘅习惯，不过咧就我哋啲茶如果系冲得唔适当，譬如话太凉咧，都影响我哋可能会因为一啲咖啡因嘅物质啦，咁啊提炼会多啲，咁啊长者朋友可能成日洗手间咧，咁我哋就唔俾饮太凉嘅茶。再加上咧，如果我哋一啲朋友佢譬如有一啲嘅肾功能嘅问题，譬如糖尿病影响肾脏有少少唔系太理想咧，其实嗰、那个。在个浓的茶里面呢都会有一些物质包括可能钾的成分高一点。咁所以呢我哋尽可能的茶呢都唔好太浓，同埋唔系纯粹浓啦，而系个茶呢唔好呢就系摆太耐。即系话我哋一冲即饮，唔好饮杂夜茶。或者呢我哋唔好话浸住啲茶叶茶胆嗰类呢就话浸咗茶胆喺度呢一饮嗰时呢倒啲出来就抽水呢其实咁先系最唔健康嘅飲茶方法啦，因為嗰啲茶咧會浸得太耐嘅時候咧，喺嗰個細胞裏邊嘅一啲嘅雜質咧會走出嚟，咁咧就係會比較嚟講係冇咁健康嘅。 咁當然啦，除咗飲食方面，即係令到你可能咧冇咁開胃啫，要消滯嘅呢樣嘢之外咧，咁當然我諗係咪適量做一下少少嘅一啲室內嘅運動都可以幫到呢一個腸臟嘅蠕動嘅咧？ 啱啦，咁咧其實做運動一個好重要嘅，咁我哋喺個運動裏面咧都會提升翻我哋身體裏面所有嘅器官功能，其中好重要嘅咧就係話。我哋運動嘅時候，個腸咧就會喐得比較即係多啲嘅。咁喐得比較多啲咧，尤其是 在個大腸都塞好啲啦。頭先我哋講過咧，就是、宿便嘅問題，好多時咧都會加劇咗我哋所謂滯嘅原因，因為我哋好多便便喺度嘅時候，我又食咗嘢，咁佢又唔係喐得好好嘅時候咧，咁佢又所謂滯漲嘅情況啊。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冇得出街啦，點解屋企咧就我哋就要多行下、喐下、做下各類唔同嘅運動嚇，咁咧。即係提升嘅身體健康咧，成為一個血氣運行咧，咁要對於腸道系統嚟講咧，係肯定有效。 嗯，我相信咧，即係可能一邊聽住收音機啦，或者一邊睇住電視，其實咧都可以一邊做住運動嘅，咁就可以咧，又唔會覺得悶啦，又可以收到呢個運動嘅效果咯。 係啊，咁你睇住電視咧，其實咧，原來我哋好多時習慣坐喺度睇咧，其實咧。你睇緊電視享受緊節目嘅時候呢，有幾個運動都係做㗎喎。第一個呢就可以舉起雙手喎。咁呢我哋好似舉啞鈴咁啦，係咪？或者你朋友可能佢有拐杖，用啲拐杖去舉高，兩手一齊舉高呢，就係可以放空同埋即係個上肢運動。咁另外呢睇住電視隻眼睇咗喎。但係我哋呢仲有一個運動可以做喎，就係坐喺度企起身，然之後坐返落去。再起身咧，咁已經一個都係好好嘅活動嚟嘅喎，就唔使出街都做得到。咁第三個動作咧，就係、是、我好多時講咧，其實就係話我哋亦都去提腿啦，做下坐喺度可以提腿，做下我哋嘅四頭肌嘅訓練嘅時候咧，咁自然咧就係、是、我哋嘅身體嘅活力咧要最大起啦。 嗯，咁大家咧就如果都觉得自己饱饱滞滞咁样咧，又不妨试下咯吓。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候我哋继续再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咯噃。拜拜， 拜拜。 阵阵热风纷纷吹，默默纷争浅热泪，浅热泪。世间变幻说轻碎，断断是非扰心间，默默低首说负累，说负累，我这叹太自不能睡。一生竟多畏惧，面对自己，难道我会颓然后退？声呼全忘，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或那圣旨判了罪？步步至今日惊心，道道刀光剑步泪，剑步泪，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月睡，抱月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 確實咧，葉振棠咧真係唱過好多首好經典嘅一啲嘅武俠劇或者古裝劇嘅主題曲嘅嘛，其中呢一首咧都係嘅，就係、是、叫《大內群英》啊。望个钟咧，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益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噃。咁啊，临走之前咧，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同样地都系呢个武侠片啊。应该都唔可以叫武侠片嘅，大侠霍元甲啊。我哋约定你下个星期四2月10日再见啦吧，拜拜。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那个元神老智英，人为为俗与隐扬，人家娇气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 国家那种烟飞冲开血龙挥手上吧要知你国家中心气扬国土在遭浅淡个个负起使命冲开血龙挥手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渔护署话，两只交到该署嘅猫只样本对新冠病毒嘅测试呈阳性反应。有关个案涉及五只住喺上水嘅混种短毛猫。由于猫只嘅畜养人为确诊个案嘅密切接触者，猫只被送到渔护署接受检疫。该署为全部猫只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测试，结果显示其中两只猫的样本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但猫只没有任何病征。渔护署会继续为该批猫只进行密切监察及跟进测试。发言人提醒养宠物人士需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身体不适者应该避免同动物接触，不论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弃养宠物。截至昨日，共有九隻狗及十隻貓的樣本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消防處表示，一名駐守旺角消防局的處理消防隊目在進行院檢進檢檢測的時候初步確診新冠病毒。消防處正是與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跟進個案，等待進一步指示。該名消防隊目最後一次翻工的日期是2月3日，他工作期間並沒有同市民有近距離或高風險的接觸，並且有佩戴口罩及遵守相關防疫措施。消防處已經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為相關工作地點及附近位置進行清潔消毒，並同衛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以作出適當跟進。消防處已經就人手作出相應調配，確保相關服務不受影響。處方會繼續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並已經提醒所有人員需要注意個人衛生，時刻提高警覺。如果發現身體不適，必須馬上求醫及通知處方。港鐵表示，昨日下午約4時30分，一輛往屯門碼頭方向的610線輕鐵在離開石牌站2號月台期間，慢速留後約30米，車長察覺後即時制停列車，之後以慢速將輕鐵安全駛離月台，事故中無乘客受傷，輕鐵服務無受影響。港鐵非常關注是次事故，並且已經通知相關政府部門。該輛輕鐵事後亦已經翻返車廠進行檢查，初步顯示事故涉及人為因素，有關車長已經被暫時調離駕駛職務，以協助進一步調查。英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讨论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以及布林肯近日和俄罗斯官员接触的情况。布林肯在通话中重申美国对乌克兰安全的关注，清楚表明一旦俄罗斯的行动升级，美国愿意施加严重的后续措施。另外，对于中俄元首会面，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期望负责任的国家鼓励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透过外交方式缓和局势。若果中国对局势视而不见，将会表明北京愿意纵容或者是默许俄罗斯的行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2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新增确诊个案近这个星期每日都有过百宗，其中屯门大兴村兴平楼连日至少录得15宗确诊或者初步确诊病例。政府决定延长围封强检，预计会在今早完成。